我去这大海的方向。

喜欢把你捧在手中，像是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有你我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。伤害你当作宣扬，